有人开启，有人钻研。你的饭是那么热，你的吻是那么甜，仿佛前生消失，今生再见。月下独自来到旧日相遇的地点，扑散着迷惘的尘烟。也许只有一个人才能明了这一切，遥远的思念堆积在眼前。 Hello. 谁能够把伤意迷在其中，欲诉人难懂，窗外更深露重，落花沉重，春来春去去无踪，徒留一脸幽梦，谁能解我情衷，谁将柔情深中，若能相知又相逢，共此一脸幽梦，窗外更深露重，花城中，春来春去去无踪，徒留一脸幽梦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，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。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五，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8度，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2度，廊坊明天晴，2度到-8度，首都北京明天晴，2度到-6度，天津明天晴，2度到-5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六，我市和廊坊以及首都北京不限行。生活当中的我们需要一些小妙招，然后就能让生活变得更方便简单一点。来分享几个：吸管太软扎不开塑封的时候，把吸管对折，用吸管折出来的尖角去扎开塑封就可以了。顽固的粘胶怎么撕也撕不干净怎么办呢？试试看用电吹风吹一吹，轻轻松松不留痕迹的就可以刮下来了。力气小总是拧不开罐头怎么办呢？用胶布裹在瓶盖上就能够轻松地拧开瓶盖。这些小方法记住它，我们可能会用到，也不难发现其实都挺简单的，只要用心你也可以发现很多的生活小妙招，这个发现过程一定也是非常有趣的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美在人情，美在生活，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你远远离去，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 跟着我开始不受爱情的唯一，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，当他的司机，当他的快递，另外还当他的体育专辑。跟着我继续不受爱情跳跃儿，善意的谎言说得面不改色，对什么都好，对怎么都美，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。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，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，好让他碎碎念碎碎抱怨，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，虚实之间飘飘欲仙，爱可以不

后休息的容颜再看不见，今生的爱总会自会好像我一样不